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想去边度都听到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 而家有 podcast 啦 ！iPhone 及 iPad 用家可先使用 Safari app， 输入网址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再用 podcast app 下载最新节目。 Android 用家先使用 AntennaPod 输入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可以即刻下载最新节目，就系咁简单。 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com， 你的广东话频道，呢度嗰度，度度都听到。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澳纽广东道嘅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今日系2014年12月11日嘅咁样。大家好，我是世聪，咁咧亦都系继续请嚟咧，我哋上个礼拜继续翻我哋嗰、那个嘅 conversation 啦，咁样样，咁咧就系、是、有即系周游列国嘅 Cheerio 啦，咁样样。 大家好， hello, hello， 你好，你好。 系啦，咁我哋上个星期嘅节目咧，即系如果未听嘅话咧，就讲到啦，即系呢位朋友咧就系、是、一个80后嚟嘅，咁样样，咁我哋以前咧就系、是、一齐喺呢个 SBS 电台就共事啦，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佢就去过好多唔同地方，即系喺墨尔本嗰度又做过编辑啦，咁样样。咁跟住翻香港。就做過 PR 啦，咁之後咧就去台灣做過 working holiday 啊，即係去過好多唔同地方 travel 咁樣樣。咁但係最近一年咧，佢就去咗新加坡做嘢咁樣樣啦。 冇錯。 咁即係我哋今日所以就想分享下，即係到底喺新加坡做嘢同香港有啲咩唔同咧？即係做一個比即係比較下啦。咁同埋即係都聽你講咧，即係新加坡個媒體咧，即係報導呢一個雨傘運動係有佢自己嘅睇法嘅咁樣樣。即係比較負面嘅，係唔中意。呢、这、一個雨傘革命咁樣嘅，咁同埋即係大部分嘅民眾啦，即係聽你講咧，即係都係唔係好支持嘅。 嗯，冇錯，冇錯。 咁所以即係都係講下，即係你點解會開始去新加坡嘅咧？咁樣樣。 OK， 計翻接翻上一次嘅對話啦，我係喺韓國去完旅行之後咧，就飛咗去新加坡嘅。咁點解新加坡呢？因為我家姐喺嗰度住咗成十幾年嘅啦，已經。咁我順便探下佢啦，咁跟住探探下，我家姐話：喂，不如橫掂你而家又冇工做，你都玩夠啦，咁不如你去揾份工啦。跟住我嚇都可以試下嘅，新加坡都未試過。咁跟住我， 你冇 visa， 你 visa 冇期嘅咩？呢、這個 香港 passport 去新加坡有一個月嘅。 系咯，咁咪唔够咯咁。 有啊，你咪每一个月你咪出一出境咯。咁我其实喺嗰度一个月之内揾到份工嘅。 哦。 系啦，咁就即系其实都难嘅，因为嗰度做我揾到 send 咗成60份 resume 出去，得一份见，就系呢份。我而家我做紧呢份，因为喺嗰度外国人做嘢好难，因为佢哋要帮你申请 work visa， 所以有啲困难啦。 嗱，呢个我想帮我哋香港啲听众问一下，因为咧即系上个节目都有讲到，就喺香港做嘢系即系九至五系冇可能嘅咁样样，咁啊上次就讲到 系， 咁可能即系有好多嘅香港嘅朋友即系。我知道很多咧，即係都想離開一下呢一個工作環境，所以都嚟澳洲 working holiday 啊，即係呢個而家超級興啦，而家就係咪？咁但係即係呢啲治標不治本嘅，即係你出咗去，即係即係擲士多啤梨擲一年嘅，或者試唔同嘅，咁但係你翻翻去，即係又開始翻呢個枯燥嘅生活咁樣樣嚇。咁即係我相信有好多人都係揾緊呢個 way out 啦，即係有冇可以一個出路咁樣樣咧？即係喺個唔同地方發展咧。咁所以即係都想去研究一下，到底新加坡係咪一個好嘅地方咧？咁但是真的如果一个香港的朋友要去到新加坡发展或者试做嘢，即系嗰个程序是要怎样的呢？ 你一定要首先找一份工先，你一定要找一份工，个雇主是愿意去请你，你才可以在那里留低。 Okay， 因为你唔可以 话你入新加坡，你是用咩 visa 入先？首先， 我是 visitor visa。 visitor visa。都可以揾工嘅。 其實因為我哋香港攞住香港 passport， 我唔清楚澳洲 passport 啦。香港 passport 你入到去新加坡咧，係有30日免簽證嘅visa 嘅。咁所以基本上你喺嗰度30日之內你揾咯，咁你揾到嗰個僱主要肯請你嘅，咁你咪可以 stay 咯。 咁、okay. 我幫你申請 個 visa， 就可以 stay 啊，咁就 冇錯。咁但係問題係咧，佢嗰度好 protect 新加坡人嘅， 係啊， 所以咧。我唔清楚，我谂澳洲都好似差唔多咁样嘅条件啦。佢首先要证明佢 advertise， 即系你啲佢登请人呢个广告登咗出嚟十四日啦，已经十四日之内都请唔到新加坡人，所以先至可以请外国人。 哦，即系有一啲工系特别拨俾外国人嘅。 冇啊，全部所有工都系拨俾新加坡人嘅，不过系佢真系请唔到啦。 level 嗰啲， 佢话请唔到，证明请唔到啦，我一定要请外国人啦，咁样先至可以，先至可以俾你啦、嗯。另外咧， 多唔多咧呢啲工？ 其实根据你间公司的规模大不大添、嗯，因为你公司咧，好似每六个新加坡人咧，先可以请一个外国人，所以、 哦、再有 quota 添， 冇错、 okay。 所以如果你间公司有七个人嘅话咧，你可能掹掹紧。仲如果六个人都全，嗰七个人都要系新加坡人咧，咁你就好彩啦。 OK， 咁你系第八个人，你就会系外国人。 但系多唔多人会想 apply 喺新加坡做嘢咧？ 好多马来西亚人，因为喺隔篱啫嘛，所以劲多。我谂我间公司咧，起码有三分之二嘅人系马来西亚人咯、嗯。但系佢哋可能好早已经攞咗 PR 咧，咁所以佢哋唔需要 work pass， 咁样公司唔使帮佢申请咯。 咁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嘅关系系咪即系马来西亚觉得新加坡系一个好啲嘅地方？有冇个感？ 马来西亚人系觉得，但系马来西亚政府就唔觉得。 哦，咁啊，梗系啦， 系啦，就系咁。 即系好似中国政府觉得自己最巴闭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即系最后啲人系去边度买奶粉或者去边度买手袋咧、 就是 哎？你自己有咁多手袋，点解唔买啊？我唔知道、啊。即系贪嗰度风水好啩咁样，系咪咧？ 即系都会系觉得福利好啲，人工高啲。因为听我个马来西亚朋友讲咧，佢话喺嗰度大学毕业啊，政府公布咗大学毕业生咧最低工资应该系2200马币 ，OK， 即系1100新币，亦都系等于6600港币。 系， 咁我谂你呢度可能千零蚊度嘅啫，系澳币嚟讲，可能1000蚊都系月薪。 但啲嘢係咪平好多啊？ 咁嗰啲嘢係平啲，但係你 平六倍啊！即 係咁冇咁誇張，而家開始升噶都，但係都冇去到咁低咯。因為講真，你去馬來，你去新加坡做你呢個咁嘅人工啊，1100新幣啦，你係可以做搬運工人噶咋，搬人、搬磚啊、起屋啊呢啲都係咁嘅價錢咯。 OK， 咁但係佢講緊大學畢業生咧係2200喎，馬來西亞人，咁、所以咁好多馬來西亞人係可以嘅話就去外國讀書，唔、係去外國做嘢。做完嘢，尤其是新加坡，因為隔離新加坡之後，佢哋可能翻鄉翻去自己屋企洗咯，咁咪好好洗咯佢啲錢。係、啊，我好多同事咧，佢係即日來回嘅每日，佢住喺個邊境嗰度咧，好、 哦、 似深圳同埋。 喂，係咯，就係、 是、 好似深圳同香港。 冇錯啦，佢哋即日來回咯，每日都係咁咯。可能好早起身啦，但係你得到嘅嘢更加多嘛。 喂，但係新加坡政府咁保護自己嗰、那個即係民眾咧，即係點解會？容許咁定係佢已經係有好多 protection， 即係每六個人只可以請一個人啦。 係啦，佢已經盡量 protect， 同埋好難攞到 PR 而家。 OK， 係啦，因為越嚟越難。可能之前有大赦嗰次咧，就亂嚟啦，應該跟住發覺唔對路，跟住而家開始越嚟越難咯。 咁會唔會係馬來西亞人揾嗰種工作工種同埋香港人揾會唔會唔同咧？即係佢哋讀嗰啲科啊，會唔會係？ 其實咧點講咧，喺馬來喺新加坡咧，馬來西亞同香港人咧係好似有啲 privilege 嘅，即係好似好少少嘅，即係佢哋會覺得呢兩種人嘅地位係高過中國人少少嘅，即係佢對於佢哋嚟講， 新加坡人就覺得 新加坡人覺得係中香港人同埋馬來西亞人係烏咁樣嘅， 係咩？ 係會 哦，但係你話馬來西亞人係。 即係佢哋人，佢哋政府唔好啫嘛，又唔係啲人唔好，同埋馬來西亞人本身即係點講啊？你譬如就算馬來西亞人同香港人去申請 PR 咧，嘅機成功機率都係大過中國人㗎。 哦，即係佢哋識分啦，即係佢哋。 佢哋會分嘅，其實、即係當然佢冇咁講啦，佢亦都唔會講出嚟啦。但係根據所有新加坡人都係咁講咯，所以我其實潛條件係咁嘅。 明白，明白。咁大家嚇明白啦，明白啦。喂，咁即係香港人喺新加坡，即係你而家有冇前途咧？而家咁。 我覺得好難揾工啦，首先，如果你揾得到咧，係一個好好嘅機會 ，relax 嘅機會。 嚇！ 我應該話，我唔可以話好 relax， 因為我而家做嗰行又唔係 PR， 所以冇以前咁 stress 啦。咁但係會穩定啲咯，啲生活。 嗯 嗯，而且啲嘢可能係有啲貴，但係你嘅人工可能都可以補翻到嘅。 OK， 嚇、啊，咁講下物價同埋福利啦，先講物價啦，即係如果喺在新加坡吃一餐幾錢到呢？ 你吃一些大閘大Hawker Center， 我們叫 Hawker Center， 不用餐餐吃大閘蟹的， 不是，sorry， 我們好像吃大閘蟹的。 點啊？ 普通去 hawker centre 即係有啲 food court 嗰啲咁嘅嘢咧， 叫碟飯啦咁樣。係 叫碟飯嘅話，可能2-3星幣咁樣咯。 咁平？因為星幣同澳幣一樣噶嘛，基本上係咪？ 差唔多啦，係咯，3-4咯。所以呢度啲嘢好貴咯。 3-4即係18港幣到啦，即係20港幣到啦。 未包嘢飲啦，就齋食咯。 O K。 咁樣可能 好抵啦，平即係平過香港咯。 係啊，但係咧好得意㗎。我啱去到嘅時候唔適應就係咧，佢啲portion 好細嘅，佢哋嗰啲食飯，即係我記得我嗰啲 friend 話：哎呀，即係我啲同事話：哎呀，你香港人，你梗係好懷念香港茶餐廳。我帶你去食香港茶餐廳，哇，好啊好啊！佢食我嚇呢個 portion 係香港嘅 tea set 嚟嘅喎，呢個係 lunch 嚟㗎。我嚇 tea set， 我點飽啊？佢話嚇唔係喎，呢個我哋 portion 嚟嘅喎。 是不是太熱啊？啲人食唔到咁多嘢啊！ 不是， 但係佢好健康，少食多餐啊！佢哋 係可能係食多餐咯，同埋啲嘢即係如果以咁嘅 portion 嚟計咧，我係覺得貴嘅，即係可能咁嘅 portion tea size portion， 但係可能要700咁樣咯。 嗯， 700星幣喎。 哦，咁啊貴喎，咁 貴啊！嗰啲就即係你要食當地嘢好平，但係你食外國嘅嘢就貴咯。 OK， 嗯，咁住屋咧，即係如果係即係三，即係我當。我當即係如果一家人啦，即係3-4住嘅，咁即係通常嗰、那個即係你住得近城市啊，即係可以翻工啊，即係正常嘅地方咧，即係大概租金係點計？ 租金啊，我哋佢哋好中意租房出去嘅。 哦， 咁 租房我 租房 出去 係、 啊、 租房噶， 即係逐間逐間房租，即係係啲人租房住啊，定係點樣樣？ 通常啲人都係租房住嘅。 哦， 因為好因為我其實點講咧，應該由頭。應該由頭再講過啦，講起呢個屋嘅 system， 因為其實香港即新加坡政府係去學呢個香港政府嘅公屋 system 嘅，佢特登啲人咧飛過嚟香港咧就走去睇公屋嘅 system 又成，跟住即係學翻嚟咧就擺喺自己個國家，即係當然改咗少少嘢啦。 佢冇起到咁高噶嘛啲， 佢哋冇起到咁最高14嘅啫。 OK， 咁佢哋咧啲房好大嘅，應該好大間嘅，咁佢哋叫 HDB 啦，就係叫公屋啦。咁佢哋咧有好奇怪嘅，好奇怪嘅地方就係咧。你要買公屋咧，你一定要兩個人嘅名字買。 哦，即係哇，呢、這個幾好啊！即係鼓勵你結婚啦，即係。係 佢鼓勵結婚。 嗯。 咁但係亦都因為咁導致好多人好心急嘅人咧，會好早結婚，為咗買樓。 O K。 佢可以一早好早註冊，但行禮或者擺咗好晏之後先擺啦。但係好早就已經註冊咗。 咁、我應該即係我做 wedding 應該翻去發展喎。 係啊，你可以已經好多㗎，可能好多㗎。咁跟住。佢會你兩個人名啦，跟住去排咯，咁排應該都 OK 嘅。咁你可能 OK， 佢 lock 定咗呢個位係你噶啦，跟住你就可以供。咁你供錢咧，佢好啊好在咧，你可以攞強積金去供。 哦，哇！呢個正喎，呢個 正啊！即係你強積金唔係去到60、70先可以攞得翻出嚟嘅，你可以用兩你嘅強積金去攞去供嘅。 嗯， 咁供 咁但係會唔會炒高啲樓價咧？會變咗？ 私人屋苑會，但係公屋唔會。 O K， 哦，即係公屋都要俾錢供嘅，真係。 妖，你用你嗰個強積金去供咯。 O K， 咁如果兩個人，即係我當兩個人住啦，即係。是住一间房啊，即系定系一个 studio？ 唔系，如果你系买公屋嘅话，HDB 啦，你会系买晒成个 flat 噶啦。 OK OK。 系啦，咁你可能供10咁样。 几多尺到啊？ 哇，几多尺我真系唔知喎，咁就千零尺咯， 千零哦，都即系好似香即系大过香港啲少少。 大过香港好多，应该可能1,000-2,000添啊。 哦，咁好大喎，咁 系啊， 咁供几多度啊？咁供几多度啊？ 我其實不清楚呢個就，因為我唔係嗰度嘅 citizen 啫，所以我就唔好清楚要供幾多錢啦。但係我據我所知，我家姐係可以用 CPF 啊，即係佢哋嘅強積金啦。供完層樓嘅咯，佢由頭到尾冇出過一筆錢咯。佢你可以供快啲，你可以用自己嘅私己錢可以供快啲。咁你睇下你想用私己錢啦。 使乜咁做啊？你有錢啊，做其他嘢啦。 係啦，咁呢個係你 option 咯。 你家姐幾大到啊？你家姐？ 我家姐今年33。 33。哇，咁好快喎、 啊！系啊，好快啊！佢五年就已經供完。 而家喺澳洲都冇可能可以，即系你当18开始出嚟做，唔系18开始出嚟做，更加冇可能添。咁即系咁，但系呢一个唔系好 extraordinary， 即系好正常嘅，即系卅几岁。 好正常噶，个个人都有噶啦。 哦， 跟住有个 system 就系咧，如果你去到35都嫁唔出啊，或者谂冇谂住嫁人或者娶人嘅话咧， 婉婆 唔系，你就可以自己用，因为初我咪讲，啱开始咪讲 HDB 一定要系两个人嘅名字买嘅。 系，即系你个公屋啦，新加坡公屋啦吓。 咁你如果你未到35，但你好想买，你好想有自己一层楼，得、你去买私人屋苑，私人屋苑好贵，即系可能系三倍公屋嘅三倍。 哦， 咁睇你买唔买啦？新啲但系细啲咯。 咁住私人屋苑有咩好处呢？ 私人屋苑就系因为唔会俾 HDB 局绑死嘛。 哦，即係你OK， 明白明白， 即係唔會俾佢綁死咗，因為佢哋幾得意，佢哋個 system 就係咧，你咩買咗私人屋苑咧，你第一層買，你第一層一定買 HDB， 如果你第一層唔買 HDB 咧，你以後都冇得買 HDB 噶啦。 OK， 明白，即係如果你第一層買咗私人屋苑嘅，係 啦 ，OK， 咁住你第以後你都唔可以買 HDB。 咁其實好喎，即係嗰個系統係會令到好多人係會點樣咧？就係、是、唔會想繼續買樓咯。即係因為好啦，我而家已經供咗一間即係公屋啦，即係我有自己安樂窩又 OK 嘅咁樣，咁私人屋苑又貴咁多，但係即係我又要 downsize， 我點解要咁樣做呢？咁我不如 佢 location 可能好少少，唯一一個好處可能係 location 好少少同新淨啲。 如果你真係好有錢咁跟住你捨得嘅，咁你咪咁做咯。但係呢一個係即係一個絕對唔需要嘅一樣嘢嚟㗎，係咪？ 即係你係靚㗎，即係你唔會話 HDB 係香港嗰種咧公屋咧又細啊，好似農屋咁樣，唔係咯，係、 嗯、 即係分分鐘係靚過 香港私人 屋苑，香港差唔多，你可以話差唔多。 嗯，咁即係其實對於一個普通嘅新加坡人嚟講咧，即係其實基本上你供咗你嗰間公屋之後咧，基本上係冇需要係要再買。 系啦，除非你钱大把或者你真系好想我一间私人屋苑咯。 哇，咁其实好好啊，因为即系你咁唔会炒热晒个市啊嘛，咁样样。就算炒热晒个市嘅，即系你都唔会影响嗰、那个即系嗰个 public 嗰个即系嗰一部分。 即系佢唔会影响民生咯，即系你外国人可以嚟玩啦，你咪嚟玩咯，你咪嚟买私人屋苑咯。 嗯。 但系你唔会炒到我 HDB 嗰啲楼。 哈哈哈。 系啊，咁样系好事嚟嘅，但系佢个 restriction 就系每个人只可以买一栋 HDB。 哎呀，够啦，要咁即系。一個人要一間屋住啫，咁要真係使乜要騎咁多嘢？ 所以其實係好嘅。咁所以 咁香港政府學下嘢啦，咁即係 我唔知點解 聽下 Chirio 講啦， 即係幫學人哋嘅 system 可以講到咁，但係香港政府越嚟越差咁。係 咯，即係人哋學你取經咁，跟住之後人哋之後仲好過你咁多，咁要檢討下啦，真係。 係咯，咁所以講翻頭先，嗱，三十五歲如果你買，你又冇嫁唔出，又冇諗住去嫁，又冇諗住娶人嘅話咧，你想自己有層 HDB 亦都得。前提是你一直都没有买过屋，那你可以用自己一个人的名字，35岁之后可以买 HDB。 啊，明白。那你即如果你是供这个所谓的公屋，他有没有即说你的人工不可以高过那么多？ 没有， 没有 means test 的。 只要你 是 新加坡 人公民就可以了。 是啊，新加坡公民或者是 PR 都可 以。基本上即係新加坡人大部分都會係住嗰種屋噶咯， 冇錯，大部分都係，除非你係真係有錢得滯，定係你真係好想住私人屋苑咁，你就搬過去咯。 嚇！ 因為好多人咧就可以買咗，即係自己另外再私幾錢買個私人屋苑啦，跟住咪將自己 investment 咁樣樣， 係啦，跟住將自己 HDB 租出去咯，跟住你咪自己住。 哦，可以咁樣㗎？ 都得，因為你揸兩層啦嘛。 嚇！ 係啊，你可以 plan 點樣玩嘅，咁你可以自己住 HDB 再去租你個私人屋苑出去都得㗎。咁你呢個係另外 investment 咯。 咁即係 in that case 咧，即係你就算係好有錢人啦，都會有間 HDB 㗎咯喎。即係如果你係新加坡人，即係 如果你新加坡人， 你點解要放咗嗰件嘢啊？ 但係有啲人有錢啊嘛，我如果我好多好多好多好多錢嘅，我一開始我都唔睺 HDB 啦。 咁但係嗰嚿嘢都值錢㗎嘛，即係呢個 值錢㗎，但係我唔稀罕嘛，因為 OK 點講，因為應該話咧，私人屋苑嘅 value 咧係高啲嘅，即係你賣翻保值啲， okay, 你賣翻出去嘅價錢一定高過 HDB 嘛。咁、 okay, 我如果我有錢嘅，我開始我使鬼你話咩第一棟要定 HDB？ 咁你供完嗰 HDB 你可以即係再賣翻出去咁樣嘅？ 好似唔知十年咁樣㗎，佢有個限制嘅。 十年之後就可以賣翻出去。 嗯，冇錯。 咁呢個都。即係福利方面都唔錯，即係其實嗱，所以就咁樣講，即係好啊，你嗰碟飯係貴八蚊啦，咁但係你嗰但係你33歲就供完層樓咯，係咪先？ 係啊， 嚇咁即係你嗰碟飯貴三倍都冇所謂啦，如果係咁就 都係咁講噶，所以都我都福利係 OK 嘅， 嚇， 所以醫療可能仲有啲要 improvement 啦，但係都 OK 嘅。 OK 嚇，咁即係個政府都即係都。對民眾都不錯啦，咁樣樣嚇。 這個政府是一個點講啊？佢雖然好似澳洲咁 嘅，好小心噶。我想問一下，即係呢啲講 應該唔會被人捉過喺度。我唔知道啊， 唔知道啊，擺上網噶嘛呢啲，你自己衡量一下啦。因為我唔知呢啲，我都要問你即係我哋香港啊，中國講嘢好小心啦，咁樣樣 啊。佢哋 OK 啦，我講個事實啫。咁其實咧，佢哋個政治 system 係同澳洲差唔多嘅，都係兩個黨。 係。 跟住最大個黨，即係贏咗個黨，咪個黨主席咪做咗總理咯。咁、 嗯、 但係新加坡個情況就係、是、咧，大部分人咧都淨係選一個黨嘅啫，因為你根本就唔敢選另一個黨。 啊，呢個要解釋一下啦。因為呢個都同香港民主嘅情況有關係啦。咁樣，咁點解會 唔敢選，即係好似澳洲咁樣，你唔會唔敢選嘅，因為即係首先係自由國家啦，咁同埋另有 secret ballot 啊嘛，即係你係。即是你投邊個黨冇人知道的嘛，咁樣。 雖然是咁講啦，但是聽講啦，我呢個我真的不知道是咪真實的，我個家姐跟我講咧，就話有人試過靜雞雞走去投另一邊啦，跟住咧俾人捉咯，問佢點解你唔係投即係李顯龍嗰個黨喎。 嗯， 咁所以 咁佢嗰个投票率系咩？即系九成九啊，咁样样， 即系可能八成咁样啦，冇明显嘅，咁可能八成五咁样咯。 哦 ，OK， 八点五咁，几得意嘅呢个情况。 OK 嘅，因为金正恩嗰个 support rate 系100% 啫嘛。 佢夸咗少少啊，呢、這个 识啊，金正恩系全世界最受欢迎嘅领袖嚟嘅，佢系。 因为佢三岁唔知识揸坦克车定点噶嘛。 咁犀利啊，叻仔啊！ 佢自己编个故事出嚟好掂噶。 系啊，咁八成都 八点五 到 啦，系啦。 OK， 喂，咁如果系咁咧，即系基本上唔系两党轮替啦，其实都 唔系噶。 咁但系佢个制度会唔会，即系因为会唔会做到一个情况，就系即系佢又唔会 run 得太差，因为其实如果佢 run 得太差，即系民众真系兴嘅，即系系顶佢唔顺，即系照计系会有两党轮替啦，咁样就系咪？即系咁佢都。O、okay, K， 即系都顶得顺啦，系咪先？即系佢会唔会无端端即系有秘密警察捉咗啲人，会唔见咗啊？ 哦，咁又冇咁夸嘅，或者冇人拉咗暗国嗰度打咁样都冇嘅。 暗国打镬都冇啊？ 冇。 咁呢个已经比香港系真系胜一筹咯，已经 胜一筹噶啦，已经。但系就点讲咧？佢哋嗰个 其实你头先讲嗰个故事都系人哋捉人问下话啫，都系其实都冇嘢噶，唔好意思，我投错咗，点啊咁样样。 但 系 好惊噶嘛？你谂住呢个应该系不记名噶嘛？点会无啦啦？变成咁嘅， 咁你冇话冇咯？我有投佢噶，真系噶。 佢有晒证据噶，佢唔知点样边度揾出嚟噶，好恐怖噶。我根据我家姐个 friend 咁讲啦。 你家姐个 friend？ 我唔知道啊，我好惊啊！我听到吓唔系啩？即系根本就唔敢，根本就唔敢投其他一个。不过我有同啲同事倾开嘅，其实暗地里都唔中意嘅。 哦、 但其实很有趣的，大部分呢比较上了年纪的人呢都是相对支持现在这个政府的， 即是建制派一点， 但反而越年轻的呢就越有些不满的， 这个很正常、啊、这个 是的，但是他们就会一讲起这个总统就这样的，现在这个政府就是我吓，因为你不是个欣欣向荣啊，个很爱国的咩， 是的， 黐线的，怎会啊，这样那我吓，不是啩，我 但是他们照会投回那个党的，因为他们怕 应该是冇用咯，因为你点样投都好咧，佢哋都系会系最后都系嗰个党赢噶。 嗯， 系啊，因为佢哋好巩固嗰啲票。 吓，但系起码都有反对声音咯，咁 会有好少，即系听唔到噶啦嗰啲反对声音。 咁、那个情况会唔会好似香港咁咧？因为香港好明显，即系呢个香港政府做嘅行为系逆民意咁样噶嘛、嗯，人民就系唔想咁，佢就系要咁，点啊？吹啊！即系新加坡会唔会咁咧？定系 新加坡唔会，因为新加坡佢。都冇逆嘅民意，即系冇唔同嘅民意。 唔会冇啩，即系人民都会嘈嘅咩？即系例如喺边方面人民会嘈嘅？即系你头先话有啲人都， 但系佢哋只要自己喺度讲嘅咋，佢唔会喺报纸出声。 佢会嘈边方面咧？ 即系会觉得开放俾中国人嚟旅行啊嗰啲咧，即系改变到佢哋卖屋嘅政策啊，有啲咁多话开放私人屋苑卖俾中国人，咁佢哋觉得呢啲已经唔够保护到佢哋咯。 哦， 即系你一开放俾中国人嘅话，即系代表你层楼可以炒卖啦，即系类似咁嘅嘢。但系有样嘢好得意咧，就系我发现咧，佢哋嗰度好似好多报纸啦，但系其实全部都系同一家公司噶。 哦，系啊， 系啊，即系好似咧， 即系假象。 系啊，好恐怖噶！嗰时我又都系啊，我要 send press release 俾呢个人，跟住嗰人话 send 俾一个得噶， 系啊 ，send 俾一个都吓，点解啊？佢都系呢间公司啫，吓咁啊，即系旗下中英同埋马来文嘅都系佢哋噶，所以佢哋基本上所有新闻咧，佢哋系唔会有唔同嘅意见噶。 OK。 他们所有的 opinion 全部都 align 的，全部都是一样的，即他不会说呢、好像苹果突然弹出来就说我反政府，不会有个这样的报纸，因为他全部都 是外国的政府来的嘛、 嗯、 外国的报纸是不会有其他反对的言论的、 嗯、但是会不会有即好像香港新媒体运动，即会不会有些网台、啊、或者是些 website、啊、即会有些反对的声音，即 有反对 的 声音就真的很微小咯，很微小、嗯、而且反对的声音可能都是一些相对不是政治的，一定是一些无聊的东西的。 哦， 系啊。 喂，咁如果系咁，会唔会系代表其实民生其实系 是 OK 的，即是 過得去的呢，因為其實如果人們真的很生氣 的話，即 就可能上街遊 行，是即 你不會沒有一個這樣的媒體存在，還有即新加坡它都即又可以上網、啊、即 又會即自由貿易、啊、又成，即 你不好像北韓一樣嘛，大佬你不好像中國大陸一樣嘛。 其實是的，都應該說我可以這樣說、反對的聲音不是很多，即我想好像香港這樣，一開始都不是很多反對的聲音而已嘛， 嗯、 但当你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聚集咯，但是 so far 新加坡暂时我看不到这个 trend、 啊、即未有这样的需要，因为政府都不是说即做得这么差， 即未差到这样、 啊、即是你刚才讲的都是排华的情况的如果你是看世界各地、即尤其是亚洲这个是 trend 来的啦、 嗯、 即你就算好像韩国这样，你是有两党轮替、啊、即你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啊、样主要你没有同样的问题，澳洲又是的，即为什么我们即本身有一屋隔离的卖100万，无端端这间一样的卖了300万，就是因為有一個 Chinese investor 要買，咁又係推高曬，要樓等澳洲個個都買唔到樓嘅，咁即係你就算係民主國家都有呢個問題，咁何況新加坡咧冇乜所謂啦。 冇錯， 同埋你新加坡個系統已經咁好咯，係咪先？ 佢係即係唔錯咯，我只可以話佢，即係我唔會有啲好 negative 嘅 comment 啊，但係當然有，我點都覺得有 improvement 噶，例如佢嘅 transportation 嗰個真係，唉，即係我覺得如果你生活過喺香港咧、 啊， 你覺得佢哋嗰啲真係唔得噶。 同澳洲比咧咁， 澳洲我覺得佢哋已經改變咗好多。 哦， 我覺得， 而家係啦，你卒之有呢個 Dude 卡啦，即係澳洲版八達通。 哇！我真係驚豔喎，咁先見到，哇！竟然終於 有冇流淚感動？ 就嚟流淚噶啦！如果可以出到去你買嘢食都可以用到 Dude 卡嘅話，我覺得真係流淚呢、這個。 係啊，因為喂呢、這個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但係咧呢個八達通係澳洲人發明嘅， 聽講過。 係啊，咁但係咧，即係澳洲係嚟到2014年喺雪梨先至一部分嘅 public transport 係有呢一個類似八達通嘅一件。嘢真系死啊！真系 有啲巴士仲系要挨嘅嗰个机， 啊、 我试过见过吓，但系都系一件好好嘅进步啦。我觉得澳洲、新加坡咧就系佢哋都努力进步紧，因为我都有同嗰啲 local 倾过，即系 local 话线新加坡人啦，佢哋咧都有讲过话冇谂过，即系佢应该系佢哋啱啱开始建立呢个城市嘅时候，甚至火车、地铁啊又成咧，佢得6卡噶咋。 哦、 所以他们没有想过突然间膨胀那么多人，突然间那么多新移民来。所以 新移民主要是由哪里来？ 中国。 中国 OK。 中国和马来西亚，就是东南这两个地方。他说没有想过那么多人来的时候，没有想过突然间容量那么多，他们起的 facility 所有的东西都是只是给那400万个人而已。那么无啦啦多了100万出来，那怎么算？ 雪梨都是这样，本身那条路全部都是一间间独立屋的，这样。那么之后由10间独立屋变成5个 apartment 的，那么住了40倍人的，那条路都是这么阔，那么塞车咯，这样。 就是咯，所以很难怪他们，因为一开始他没想过可能10年之后会是有10倍的人在住的。 是。 所以他们当初起的东西是很简单，可能都是6个人，不是6个卡箱，他们觉得已经够，还有大家有位坐这样的。但现在是你逼上去的，即是每天都要逼上去才能逼到上去。 哇，又是跟香港的情况一样， 差不多，有 delay 这样。 是啦，即是中国人将自己的传统良好的文化就带到全世界了。即是其实这个世界的现象是很少见的。即是你有没有见即係好似羅馬人啦，咁即係當年好耐以前嗰啲羅馬人咧、啊，你有冇見？即係羅馬係一個好巴閉嘅大國啊嘛，有冇話羅馬人話？我要去呢一個南非，即係佢唔會咁樣，即係佢唔會即係從一個大國去另一啲地方啊嘛，咁樣。美國有一個大國，佢唔即係英國都係佢唔會話，哇！我好想去亞馬遜，即係亞馬遜森林，冇人會咁樣樣。咁但係就係中國、美國人都唔會啦，美國人就都係留翻美國啊嘛，係咪？咁但係就係中國咧，係會即係話自己係大國咧，就將最多人咧就係即係 export， 即係有好多人係想去其他地方，離開呢一個咁巴閉嘅大國嘅咁樣嚇。咁嗱呢一個要讚賞嘅嚇，因為即係我哋中國，我成日都批評中國話欠缺創新啊嘛，係咪嚇？咁即係喺呢方面係好創新，因為從來係冇試過一啲大國係咁樣做嘅。咁呢個我意見嚟，同你冇關係，講清楚先。 幾得意啊，係幾得意嘅。 係啊，喂咁。咁其實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去到新加坡住嗰啲中國人咧，即係佢個 social economic 嘅 status 係點咧？即係有錢人定係窮人定點樣嘅咧？ 通常都會係一半一半咯，同香港差唔多咯。即係一邊係一係有錢，一係就 OK 咯。 會唔會嚟到就真係貪人福利啊嗰種咁樣樣？ 實有啦，點會冇啊？對，最恐怖就係咧，佢哋點解新加坡政府會咁驚中國移民？ 即係冇咁容易批。 唔係好驚喎，即係佢放咁多入嚟。 即係冇咁容易批嘅原因係因為佢哋一拖十咁樣啊嘛。即係我湊批你一個，哦、但係我諗住我批你一個之後，我仲係批埋你阿爸阿媽同你阿爺嫲個大陸嗰、那個。 哦，佢可以唔批㗎。 因为你是 一指政策嘛，所以你香港即中国是一指政策嘛，所以我批了你的话，我要预咗你的爸妈同埋你阿爷嫲都会跟住你咯。 嗯，明白。 所以佢哋批中国人的 visa 冇咁多，冇咁快就咁解。嗰、嗯、度我只系话新加坡是一个好 multicultural 嘅城市，即系佢比澳洲更加 multicultural。 系咪啊？ 系，所以 但系咪都系亚洲嘅 multicultural 咧？ 点亚洲嘅 multicultural？ 咁即系小白人咯，即系小黑人咁样咯。 都不是，其实很平均的，但是华人比较多，当然华人相对比较多，但是其他种族的很平均，即不会说突然间十个中东但是只有一个印度，不会这样咯、 嗯、 都很平均，因为他们呢、 哦、因为澳洲就不平均的，即是你这个区就全部中东人，这个区就全部是中国人这样， 是 这个区就全部白人， 是的、啊、那里就没有的，他们就尝试尝他们特意真的想打乱的， 嗯， 它有限制的，你每个区只可以可能大概十个中东人和十个印度人只可以住到，不会有二十个华人在那里。 嗱，呢啲就是好的政策，因为即系好似澳洲咁样，就系成日话 multiculturalism 啊嘛，咁、 嗯、 所以即系当一啲亚洲人聚埋一齐咁，呢啲人哇，你唔好聚埋一齐，你要 mix in 咁，你要 mix in 咁先得。 系，佢就咁样咯。 人哋就咁样话呢个种族歧视啊，因为当年 Pauline Hanson 佢就系咁讲，即系佢而家就俾人塑造为呢、這、一个即系丑恶女大魔头咁样样啦。但他當時就是說所有亞洲人點解係 group 埋一齊唔融入社會，他係咁樣講嚇。咁、 嗯、 所以即係就係、是、澳洲呢咁嘅國家成日講 multiculturalism， 反而咧就呢個區淨係白人嘅，呢、這個區就係中東人。英國仲衰，即係有啲區咧係白人唔敢入去俾人打嘅咁樣，有啲區就淨係黑人，有啲區就淨係亞洲人，即係咁樣你反而 mix 唔到。 係。 咁但係當你有一個政策唔得。你亞洲人不可以一起住在一起，你這樣就是才是真正 multicultural 了、 嗯 啊、所以這個澳洲都要學習東西。好，那我們呢轉頭回來就講一下呢、新加坡的媒體啦對於這個雨傘革命的看法是怎樣的、 嗯、 想去哪裡都聽到澳紐廣東島 ANZ Canton 現在有 podcast 啦， iPhone 及 iPad 用家可先使用 Safari App 輸入網址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再用 podcast app 下载最新节目。 Android 用家先使用 AntennaPod 输入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就可以即刻下载最新节目，就系咁简单。 澳纽广东道 anzcanton.com， 你嘅广东话频道呢度嗰度，度度都听到。 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翻嚟第二节澳洲路边社嘅，大家好，我系世聪，咁咧都系继续咧有 Cheerio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系佢嘅增广见闻咁样，即系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啊咁样样。咁但系咧呢一节咧就主要讲系雨伞革命同埋新加坡啦咁样样。咁你头先真系都讲到咧，即系虽然新加坡佢嗰个政府即系。即係做政府嚟講都算係咁嘅，即係因為佢雖然唔係話有民主制度咁，但係其實即係 in practice 就係個個都係選翻嗰個黨啊，即係同埋都有啲類似 threatening 嘅情況啊咁樣啦。咁、但係即係佢哋即係聽你咁講，佢嗰、那個即係政制方面咧係做得唔錯嘅，即係例如喺公屋方面咧，即係個個一定係有樓住啦咁樣。咁、就算係即係好啦，你俾外邊啲中國人買樓，你唔會影響到本地人係冇得買樓咯，你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咯。即係基本上嘅。咁同埋即係佢都有即係限制到移民啊，即係同埋佢識得分咧。係咯，你即係佢點識分香港人、中國人嘅咧？因為呢個鬼佬唔識分噶嘛，因為 你嘅 passport 嘛。 哦， 係啊，睇 passport。 咁但係喺街上咧。 加上其實好容易睇得出噶啦，其實我啲同事都係話咧，睇就知道你唔係中國人咯，即係睇知你唔係中國人咯，即係佢唔知話俾你聽，但係你就睇得出噶啦。 嗯，即係好似我哋咁啦，我哋會睇出。 嗰啲都睇得出 嘅。係啊，即係好似我上個星期做個 wedding 咁樣咧，即係當你見到四個伴娘著幾靚靚短裙咧，咁但係即係拉對絲襪咧，你就知係不是從香港而來噶啦，咁樣。 瞭解 嚇，即係有樣睇嘅，有時都咁咁但係即係雖然係咁啦，但係即係佢嗰個即係媒體方面啊，同埋政治方面，即係都即係不可稱得為民主啦，咁樣樣。咁所以即係佢。 哋一定唔會對呢個雨傘革命有正面嘅睇法啦，咁樣。 冇錯，因為頭先都講咗嗰個報館嗰度啦，因為香即係點講啊，新加坡咧其實有旗下有五六份啊，至少五六份報紙。五六份有冇啊？都超過添啊！咁啊有中國有中文報紙啦，有英文報紙啦，同埋有馬來文嘅報紙嘅、嗯，因為都有馬來西亞人即係嘅馬來人啦喺嗰度住嘅，咁所以都有唔同 language 嘅報紙啦。咁但係佢哋其實後屘 figure out 到就係、是、全部呢啲報章咧都係旗下都係一間集團嘅 under。 嗯， 所以 我想問呢間集團同政府嘅即係高層有冇關係嘅咧？係咪啲咩姨媽姑爹啊嗰啲？ 嗰啲唔係，但係佢哋係好了解內幕。即係你知道香港咧，之前咩亞視咪報錯江澤民死訊嘅， 係啊 係 啊 係 啊。 即係你可以了解哦，原來佢哋唔係好熟嘅啫喎，咁即係都收錯風。但係喺新加坡呢個媒體咧，佢哋係唔會收錯風嘅，佢一定知道。 即係人民日報啦，即係 係啦，其實 kind of 人民日報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嗰、那個時咧，我嗰日我個同事頭先同我講，佢話當你突然間開始見到佢開始係咁報導回憶錄啊，呢、這個人最近出席咗啲咩啊，以前做咗啲咩嘅時候咧，你就會知呢個人可能就嚟唔喺度啦。 哦， 因為其實佢哋嗰邊知噶，即係報章嗰邊知噶，佢、 嗯、 哋收到風噶，所以佢咪係咁放咯，慢慢放出嚟咯。咁去到佢真係過身嘅時候，哦，佢過身啦，咁就唔係 shocking 啫。你最近都有睇新聞咁樣。 OK， 係啦，即係其實即係啲高官啊。咁所以睇得出嘅，咁但系讲真的，你香港报纸，我唔信苹果啊、东方日报会知道，政府内幕系咩，佢哋唔会话俾佢听噶嘛。 吓， 系即系咁，我唔担保太阳同埋东方啦，但系苹果日报肯定唔会知啦。 嗯嗯， 但系 我佢哋似乎都唔知噶啦，即系政府又唔知道人民发生啲咩事，人民又唔知道政府内边发生咩事。 啦， 系啦。 咁样我哋喺新加坡呢个政府就系咁样。 同埋香港政府里边自己边个人与边个人之间都唔知道发生啲咩事啦。 系爆出咗吓，原来你有僭建。 系咯，咪都冇同全世界都冇同一口径嘅，咁所以真系香港冇绝对冇呢个危险嘅系。 睇出啦，应该。咁、嗯、所以新加坡政府就系同媒体呢边好有密切关系嘅。 系。 所以其实都有 control 内容。所以講開呢個雨傘革命嘅時候，啱啱出嚟嘅時候，我喺香港，我喺睇 Facebook 嘅資訊同我喺新加坡睇嘅內容係唔一樣嘅。 嗯，咁Facebook 嗰啲資訊你自己揀嘅啫，咁你通常係揀邊啲嘅，即係喺邊方面取材咧？ 我有 like 嗰啲 page 咪係嗰啲 例如咧，講幾個啦。 我突然唔記得咗添。 有冇買 radio 啊、熱血時報啊嗰啲咁啊？ 有啊，熱血時報有啊。 OK， 有啊，即係嗰啲個 type 啦。你咁突然叫我講名又唔記得咗，但係 有 係 update 嘅。蘋 果 一定 有 啦 ，app 都有啦。蘋果。 東方。 東方冇。 東方冇。 東方 冇。太陽。 太陽冇。 太陽冇。大公。文匯。 冇啦，呢啲點會 like 啊？一聽就知道唔係噶啦。咁所以都好。我亦都透過我有啲朋友嗰度睇到佢哋中意幫港出聲嗰啲咧，嗰、 嗯 那個咧即係比較反黃絲帶行動嗰啲藍絲帶。 哦，即係你有呢啲 friend 嘅，你有。 有，所以佢哋 like 嘅時候，我睇到佢哋 like 嗰啲嘢。 哦， 咁、 okay, 我、 okay. 我亦都睇到。 sorry， 你嗰啲 friend 係從邊度而嚟？即係係咪都係 上年紀上年紀？ 哦，即係係咪啲 auntie uncle 輩嗰啲？ 冇錯，因為我發覺 auntie uncle 輩嗰啲人咧。是相對反對呢個師弟， 係啊，冇錯啊， 係啊。跟、住我又同佢傾嘅時候，佢哋喺度講就，我都係冇講嘢咁啊。咁但係透過佢哋 like 呢啲 page 咧，我就睇得到佢哋可以點樣將嗰件事實扭曲嘅。咁、我哇，真係，真係冇諗過你可以將一件事可以諗到咁。係 啊，我見過有啲啊，真係有一幅係講嗰啲警察幾慘咁，其中一幅咧就係、 是、流淚咁樣咧。 係啊，其中一幅係啲警察喺路邊瞓覺咁，然之後呢幅就係其中一幅好慘嘅。係 啊， 即係佢啲警，即係佢講到好似啲警察要死。咗喺度咁，但其實佢哋瞓覺。 係咯，跟住OK， 我唔可以話新加坡嘅報紙亦都係咁寫，但係佢哋可能寫一橛，即係可能佢哋會講話，佢哋個 angle 就會話，哦，香港有一班人唔支持香港政府，所以佢哋上街，跟住佢哋就受暴力，佢哋就暴力，佢哋出現暴力嘅行為，所以香港警察咧，即係9月28日嗰單嘢咧，就。他們用暴力鎮壓他們了，然後我跟我同事說，我事實上不是這樣，我事實上如果你看片的話，其實他們站在那裡沒事做過，我什麼都沒做過，是警察突然發了瘋，然後跟我同事說，是嗎？是嗎？報紙不是這樣說的，我說你要看片才行，然後我給他看片，他說，是喔，原來這麼誇張的。 但是為什麼你的同事又會相信這個報紙呢？ 因為 喂，我哋冇其他資訊㗎。OK， 如果你係新加坡人，你冇香港嘅朋友，你根本就唔會知道，你就睇報紙啫嘛。嗯、你睇報紙嘅話，佢報紙咁話俾你聽，你就信㗎啦。你邊會諗住報紙會呃你啫？ 但係佢本身即係你年輕啲嗰啲八十年代啊嗰啲， 佢哋唔會你其他國家嗰啲嘢㗎。 哦，明白。 講真，如果你而家我 即係佢自己本地嗰啲嘢，佢就可能 question 咁樣樣。係 啦，本地政府係你會 question。 但係以外嗰啲佢哋就即 係 care 咯。 咁同埋佢個諗法就係內部嘅政府呃我哋冇乜數，即係我哋明白點解，但係外部嘅真係唔關事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呢方面都係有關係嘅，因為佢哋可能咁樣嘅報導就係唔想，即係首先第一嘅就係喺香港大部分媒體都係咁樣報先啦，就即係好似即係好似香港人睇美國新聞咁樣，一定係反美國政府㗎，一定係左翼㗎。咁所以即係點解個個喺香港都會支持奧巴馬咧？個理由都係一樣。咁、所以即係其實呢個都情有可原嘅都嚇。 係。咁佢哋個政府就係咁嘅，我都好正常嘅。係 咯。 咁所以我都冇怪佢哋點解唔明嘅，但係我會得閒就會喺度 educate 下佢哋。喂，其實嗰件事係咁㗎，咁佢就哦係咩？跟住我俾佢睇片，哦原來係咁㗎。咁所以我得閒都要 upgrade 佢哋嘅，即係 I mean update 佢哋啦。咁 upgrade 都啱嘅 ，upgrade 同埋 update， sorry。所以都佢都了透過我了解咗好多。 嗯。 咁但 咁，你而家喺嗰边开个网台节目啊？ 我都觉得应该要，跟住都发觉都几得意嘅，听到佢哋意见，初初佢哋都觉得好同情香港人嘅遭遇，但系耐咗之后咧，就开始觉得，其实你香港人够啦，翻屋企啦。咁跟住我就话，其实 你又咁似佢系咪 subscribe 咗苹果日报啊？佢哋 其实有啊，因为我入咗去之后咧，佢哋开始有睇苹果日报。 嗱呢个就系苹果日报之围啊！呢个就系、是、因为之前佢又系支持，而家哎呀得啦，算啦，翻嚟啦，即系苹果日报又系咁样咁 啊！系啊，所以我得闲就喂你我最近香港有啲新闻，我都有睇，我呢啲你要睇佢，我又中意。 咁你叫佢 subscribe 热血时报可能好啲咯，可能佢啊唔得，你要继续抗争落去咁样。 跟住我就。都有得閒，即係同佢哋講下呢樣嘢，又傾開，跟住佢都話：你哋都有啲耐咗啦，即係太耐啦。咁跟住佢哋嘅印象就係、是：哇！你而家你去香港咧，好危險噶！你經過呢啲佔領嘅區域咧，可能會受到傷害。即係我點咁誇張啊？我話你 其實完全唔係咁啦。 正係咧，因為我上個月先翻咗香港啫嘛，冇嘢嘅完全，即係和平噶嘛，大家都 唔知幾 nice。 係啊，跟住我俾相佢睇。因為我影咗相嘛，俾佢睇佢，哇！原來係咁噶咁樣，咁所以又係另一個世界。因為我哋 OK， 新加坡係有幾緊貼呢件即係呢單嘢嘅，因為新加坡同香港其實係處於兩個敵友嘅狀態嘅，即係佢哋視香港為敵人嚟㗎。 點解嘅？ 香港係佢哋嘅目標，佢哋想追過香港成為。亞洲 蜘蛛咁樣，東方蜘蛛， 真嘅東方蜘蛛咁樣嘅，即係佢哋成日都 compare 香港啊嗰啲增長力啊，同埋香港嘅增，同埋新加坡嘅增長力啊，爭啲咩缺點啊？點解我哋會咁樣啊？佢哋會 analyze 佢唔使驚，新加坡好快追過啦。 咁所以佢哋視我哋香港為敵人嘅，即係 kind of 競爭者啦，或者 競爭者啦，可以 咁。但係會唔會又有尊重嘅？即係 佢哋會好 respect 點解香港人可以咁快咯？佢哋覺得。呢一樣嘢係佢到而家做唔到嘅咯。 但係佢哋覺唔覺得係即係咁？但係即係嗱，即係我哋香港人啦。咁我哋知道香港而家係因為共產黨而走下坡啦，咁樣嚇。咁即係咁佢哋又點樣看待呢一件事咧？咁佢哋又 因為其實佢哋都算係被一個政府咁樣統治咧、一個領導人啦。咁佢哋又佢哋。點講啊？我唔係接觸好多新加坡人啦，但係以我啲同事嚟講咧，佢哋大家都一個意見就係、是：你唔好做咁多無謂掙扎啦，橫掂遲早你哋都係中國噶啦。咁、我橫掂其實你而家都係中國噶啦，你搞咁多嘢做咩啫？我話咁我哋要抗爭翻我哋以前嘅利益，咁佢就話：咩以前利益啊？你而家唔係英國嘅。咁我話你又啱嘅，但係我話佢嗰陣時講五十年不變，你而家變成咁，我話咁唔啱啊嘛。佢話咁橫掂遲早都要做，遲早都要變嘅，你而家做啲變啫，有咩問題啫？即係佢哋會咁樣咯。 呢個講法都有 point 嘅，因為我節目成日都講，你即係你基本法之內，2047年就會交回啦嘛。咁所以除非你係重新立約咁，跟住之後咁跟住全民制憲嘅嗱，咁樣就有得傾啦。Otherwise 你係咯，其實個問題都問得啱嘅，即係你掙扎為咗咩？係咪為咗二十幾年嘅民主咁，跟住之後所有嘢都交翻俾共產黨先？即係咁講都有 point 嘅，其實就 係。但係我其實之前有聽過一個講法咧，就話其實點解個當初鄧小平會講五十年不變咧？ 係因為佢亂笠。 唔係佢我聽過呢個唔係亂笠嘅，其實 make sense 嘅，佢就話香港唔好行咁快。即係香港有衝緊噶嘛，但係中國就好慢咁樣啦。佢就話中國衝快啲， 香港行慢啲，去到五十年之後應該同我 level 嘅。 哦， 佢嘅思想應該 係 咁樣嘅， 因為佢去開放改革噶嘛，即係佢都偏民主少少噶嘛。係 啦，但係而家好明顯地係中國係拉緊落去，拉緊香港落去。 Pulling down 咁樣。 Pulling down， 但係中國自己又冇上，佢自己佢 唔係佢有上嘅，但係唔係喺嗰方面咯。 即係只可以話我上年我今年七月又去咗玩啦，去咗中國，跟住我係發覺咗咧，佢外表好華麗嘅，佢街道好乾淨，但係啲人係有問題，即係啲人啲質素咧係未去到嗰個 standard， 你。其实同而家香港即系同而家政府中国政府一样，包装得好靓， 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 就系咁啦， 就系咁啦， 即系唔好话，即系我哋住喺澳洲或者你住喺新加坡啊咁样，即系对于住喺一个香港，即系当你系有自己一份工啊，即系可能四十几五十岁啊咁样，你系未必睇到。香港裏面的腐爛，即係甚至係如果你去旅行，你一定看不到。即係你看到五十歲都很華麗，所有嘢都好好。哇！你看成街嗰啲鋪頭幾靚咁樣，即係你會咁樣諗啊嘛。但係你看不到其實裏面無論在教育方面啊，即係人住屋方面啊，即係文化方面啊，即係好多呢啲小事咧，即係慢慢開始腐敗緊。即係你見唔到佢即係哇，有好多嘢食喎，好似好靚喎，但係你見唔到啲食物原來佢係用黑心食物嚟整嘅，即係話有坑渠油料整嘅。即係你係身為外人，你見唔到呢啲，咁所以即係。新加坡人可能即係佢都係即係潛移默化咗好耐，就係、是、香港係我哋要追過嘅一個嘅 target 咁樣樣。咁跟住見好多嘅旅遊片啊，睇即係睇相啊，各樣睇咩就，咦唔係喎，呢個地方都係好好、啊、喎咁樣樣。當所有嘢咁好嗰陣時候咧，咁跟住你就見到一班年青人咁跟住即係。霸曬成條路啊！咁樣即係又起啲帳幕啊！咁樣本身 係啊 咁靚嘅一個咁靚嘅城市，即係你咁有影響市容啊！即係佢哋會咁樣諗咯，係咪咧？ 冇錯冇錯，所以佢哋覺得你真係唔好搞咁多嘢啦，你好好地。咁我話其實入邊嘅餡係腐爛緊，你哋唔知咯，因為你唔係住喺嗰度咯。跟住咁，可能我得閒就 educate 下佢哋啦。咁佢哋其實佢哋都 figure out 到，可能唔係佢哋睇咁樣嘅。即係以我同事嚟講，因為我係成間公司入邊唯一一個香港人啦。咁所以我 update 我個 team 嘅香港新聞咧係比較多嘅。咁所以佢哋咧tend to be OK 咯，即係會聽我多啲，跟住就會了解個情況多啲咯。我哋香港人真實諗嘅一面。跟住後屘咁，佢有陣時成日都。聽完我講之後，佢都話：可能佢話我對呢件事我冇乜感覺，因為我唔係香港人咯。佢話但係我諗，如果我係香港人嘅話，即係或者係發生喺我身上，新加坡變成咁嘅話，我諗我可能都會係好似你咁嬲咯，咁樣咯。 咁但係呢一個都要佢哋知道。即係 from 一個香港人到底即係知道點解香港件有咩事，即係要坐低同佢傾人，你先明白。 係啊，即係要好好咁樣慢慢滲啲，跟住佢哋先會原來係咁咁。但係要慢慢咯呢啲嘢。係啊係啊。 係咁、啊，即係呢個好明顯透過媒體都唔得㗎啦，都 唔得，媒體冇可能 嚇、啊，即係要即係要香港傳教士去到新加坡咁要逐個講咁先得喎，都要。 要啊要啊，一開個 talk 咁樣咯。 咁咁你離開咗香港一段時間啦，咁樣樣咁即係。咁即係除咗新加坡人之外，即係你總括嚟講，你對呢件事有啲咩睇法咧？因為其實之間都即係都好多事啦，即係同埋淨係講呢個 topic 都好廣闊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我即係俾你好自由咁講幾句啊，自由咁樣，咁你有啲咩睇法咧？咁樣 一開始我冇諗過做得到嘅。因為講真，佔中呢樣嘢應該講咗好耐啦。 嚇，即係同埋另外我都要加一句，呢、這個並唔係佔中啦，係佔中嘅金鐘個鐘咯。 啊，係啦，係啦，係啦。一開始 你對呢件事有啲咩睇法啊？即係個個叫呢樣嘢做佔中喎，咁樣。 一開始，因為一開始係唔知戴耀廷自己講出嚟噶嘛， 三子走出嚟啊嘛，咁你就係佔中即刻開始啊嘛，但係金鐘講噶嘛，大概。係 啦，係啦，嗰陣時佢講呢樣嘢嘅時候，即係啱啱佢有呢個諗法嘅時候，個個都話發夢啦，香港人三分鐘熱度嘅啫咁。但係我冇諗過會去到而家仲。做到咁樣咯 嚇？點解？因為根本唔係佢講佔中咁樣，因為 係，但係呢香港人嘅通常咧香港人三分鐘熱度嘅，我發覺 嚇， 即係你叫佢示威一晚 OK， 你叫佢示威十晚哇，咁你再示威多一個月哇， 都啱啱 係啦， 即係你估唔到香港人係可以即係。是可以坐在那裡示威一段咁长的时间。 是同埋我觉得这个政府也都帮助了不少的。他们成日在适时的时候会讲一些事令到你上街的。 是即是本来想回家了，那么之后又要再。是啊，又要再找些树枝撩一撩你。 是啊，例如最戆居在星期五晚星期五之后就说，我觉得占中的人开始越来越少，那些人又懂得上街。你放工之后我为什么不放工呢？为什么我应该不上街？ 他开始不放这个吹毛弹和胡椒喷雾呢？ 就是啦， 就一日搞掂。 唔系啦，即系佢哋做啲嘢就会哇，你令到你激起民愤，跟住我见到好多人其实 本來都是政治冷感的，但看完看電視啦，看哇你催淚彈咁樣掟啲學生喎，企度手忙串鐵嘅，把遮係攻擊性武器，咁都唔知講啲咩啦。你可以咁樣講嘅話，你嗰啲催淚彈唔係咯？ 有暗角打鑊又 係咯，即係嗰啲係 啊，暗角打鑊又係本身都差唔多都你冇咩講啦，即係嗰個星期我都諗住唔再講啦。咁 點 解 又嚟一個？ 又暗角打鑊又有啲嘢俾我講，咁呢啲人又出嚟上街啦，又 所以我開始懷疑佢哋係有特登嘅。 係啊，可能梁振英係真正嘅民主派嚟嘅。 即系如果佢咪话咯咩？嗰、那个签前两日啊 ，sorry 啊，我哋六二啊， 系啊，我哋三个礼拜前啊，三个礼拜喺 Cherry 话，三个礼拜前发生啲咩事？ 佢话咩？鼓励人去占中占领区域嗰边去消费嘛？嗰啲人又 想抢卡。哦，系啊，呢个系啱啱清完，啱啱清完旺角嗰阵时候啦。 系咯，即系佢哋哇，都好有创意咯。佢谂讲呢啲嘢，令到你本来都系算啦，可能都不了了之噶呢单嘢。跟住点知又嚟多镬，跟住又有嘢讲，又更加民愤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政府真系唉。 但系呢个唔系净系政府嘅问题，即系呢个系整个制度嘅问题。 制度同政府同埋。 点解即系人哋又系即系人哋又系冇民主，即系新加坡、香港又系冇民主，点解你做一撇嘢咁样嘅咧？ 系咯，佢哋冇个好实质嘅一个行动，系令到人信服佢哋有能力或者系有未来咯。香港令到冇。好可惜咯！如果以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人嚟讲，你见到啲七十八十岁阿伯都要上街，你觉得哇呢个咩世界啊？点解你连呢一伯都要逼佢上街？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佢哋咁样都可以唔去退一步谂一谂，点解会造成咁样嘅局面嘅话，我觉得呢个政府或者系就算呢个社会其实系冇得救嘅。 但系会唔会越即系越做得多就越难退呢？嗱，即系因为。即系因为其实而家争取嗰件嘢，即系个个都有唔同底线啦。咁但系好明显，即系最主要嗰个底线咧，就系关乎呢、這、一个，即系香港人要普选同埋选到自己嗰个特首啊，同埋即系人大三落闸啊嗰件事。咁即系呢一个系中国共产党佢哋自己已经系即系 有个声噶啦， 抌咗印噶咯，即系佢哋好难再退后。咁即系香港政府，即系讲真，佢都系即系夹咗喺中间啫。其实佢而家咩？即系嗱，佢夹喺中间有好多唔同方法可以做，但系佢夹喺中间嚟讲咧，即系佢又要一路夹喺中间，一路喺度挑衅人。咁呢个就另一回事啦。咁就 系 咁，即系系唔会达到想达到嘅目的噶。咁点搞咧？咁 我其实我真系唔知佢可以点收科。今次你觉得佢可以点收科？ 其實不用收科的，一路咁搞咯，一路。因為即係我覺得睇法係點咧？因為即係唔好意思，因為我係一個即係喺澳洲土生土長啦咁樣。咁我係好相信咧，即係為正義咧而行動嘅。即係你唔好理佢最後嗰個結果係好定唔好。即係如果你即係就算你係預知將來，知道你如果咁樣做最後嗰個結果唔好嘅，即係因為即係依個好看不吃眼前虧，就係一個好 Chinese 嘅即係一樣嘢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係依樣嘢係錯嘅，你必定要抗爭到底。你就算係拼死，你都一定要為呢樣嘢而爭取。又或者你係要企出嚟話我係 I've done my part， 我就係出咗嚟，我就做咗呢樣嘢，要反對依樣嘢。因為依樣嘢係邪惡嘅，縱使佢有一日會贏嘅話咧，你都要出嚟反佢。 嗯， 即系呢个系我喺西方国家长大嘅教我嘅一啲嘅价值观啦，吓、嗯、就唔会话因为即系咁样嘅，你而家系俾人虾到上心口嘅咁样样吓，咁如果你系反击嘅，佢虾得你仲劲，咁、但系我学翻嚟就系你都要站起来咯，你唔可以卑躬屈膝咯， 吓 虽然你嗰个下场系会更加惨，你都唔可以咁做咯。咁、所以呢個係我嗰個睇法咯，咁樣。 好似六四嗰陣時都 係。係啊，嗱，即係你可能會殺咗我，但係我起碼要搲花你塊面，即係咁樣樣咯。咁、所以即係其實而家嗰個即係行動最大嗰個效果就係咩咧？即係你係令到中國共產黨出醜咯。你即係其實你只係可以做咁，因為其實你 otherwise 你冇其他可以揸到手嘅。同埋而家我成日都講你十年前嘅。你十年前的世界和今天不同，你十年前的世界有这个美国的、即坚守岗位的世界警察，你有布殊在这里，这个世界不会有人乱来、即是、你看看、俄罗斯普京可以无端端这样侵入乌克兰的，这个只是 under 奥巴马和即是、美国的 Democrat 才有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看看共和党怎么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你试一下来吧，即刻大力搞佢啦，係咪先？嚇！即刻出聲啦！咁呢個奧巴馬咧，即係成個薯仔咁樣，佢真係，即係我哋澳洲總理 Tony Abbott 咧，係佢講嘢仲早過奧巴馬。咁所以你話呢條幾冇用啊？咁樣樣，咁所以我成日都話，即係布殊時代， 你中國你試下派你試下派解放軍入香港咯，即係呢個世界唔會容許一件咁嘅事情發生嘅。咁但係你諗下今日，即係你睇下奧巴馬，如果即係我知道董生話咗唔會啦嚇，咁、啊、但係即係咁但係即係你當啊嚇，你當如果中國係派解放軍落香港嘅，你睇下有邊個會出聲？Who will help you？ 有邊個會幫你？咁所以真係呢個死局嚟嘅，其實呢個係。 係啊，我真係唔知佢點樣完咯、啊。今次呢單嘢，因為我嗰次我十月底有機會翻咗香港一次啦，我落咗三個佔領區都有去咗嘅。咁我真係佢好 organize 咯，真係好 well organize， 所以都係哇，即係和平啊，好似一個 family 咁樣噶，即係要食嘅有食，要沖涼嘅有沖涼，洗手嘅有洗手，跟住洗面嘅洗面，跟住可以自由發揮，可以大家談論大家嘅 point of view 嘅個講台。 推咗以前希臘咁樣樣，真 係。即係覺得哇，呢、這個好係一個好難得、好有組織，即係好 well organize 嘅一個抗議行動，我覺得係。好，我好感動咯，因為我覺得身為香港人係可以做到咁，我覺得唔係 即係同埋係人民發起喎，唔係有邊啲 好和平，因為人哋出邊嗰啲哇已經掟爛咗幾百，燒咗幾百車啦，已經掟爛咗幾百玻璃。 主要黑黑人嗰單嘢，即係嗰個嗰、 就 是、個咩 Brown 啊，呢、這個 就係上個禮拜講嗰個咯。 係啊 ，Michael Brown 嗰單嘢，明明即係呢個黑人嘅小朋友係佢自己衰先嘅，佢自己又打劫啊，即係又藏呢個毒品啊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即係佢又恐嚇呢個差人啊，同佢搶槍啊，之後殺咗佢。即係唔係個警察殺咗個黑人咁樣之後又燒車啊！即係整冧幾層樓啊！係黐線㗎咁樣。 但係係咯，即係佢係美國人可以做到咁，但係香港人係可以一個咁細嘅一個城市啦，佢可以咁 well organized 去發起一場咁和平嘅運動，我覺得係好 appreciate 嘅咯。咁、所以我覺得今次香港政府，我唔知佢諗住做啲咩啦，亦都唔知佢有啲咩反擊嘅行動啦。咁但係我覺得佢哋今次應該好好學下。學翻啲市民咯，佢哋咁和平理性去表達自己嘅訴求，而唔應該去派一堆咁暴力或者係咁橫攀棒嘅警察。 其實好多方法嘅，即係其實始終香港人咧，即係唔係淨係香港人啊，始終人啊，其實基本上係唔需要民主嘅，其實。民主嗱，即係自由需要，但係民主唔係需要嘅，所以我唔記得邊個即係偉人曾經講過咧，即係佢就話一個最完美嘅政府咧，就係 a good dictatorship， 即係一個即係好嘅獨裁，這個就係一個最好嘅政府嚇、即係你反而即係點解人係要 democracy 咧？點解人要係民主咧？就係因為我見你而家做得唔好，如果我決定咧，我可以決定一個好啲嘅。咁如果就算我唔決定好啲嘅，這個責任係我自己嘅咁樣。咁所以如果香港政府佢係做得好啲嘅，唔會有人要求民主嘅。 冇錯， 人唔會為咗民主而要求民主，人一定係見到你所有嘢做得唔好先要民主啫嘛。好似學校頒獎都係咁樣嘅，即係本身已經有個頒獎喺度噶啦，咁樣。咁但係呢個頒獎還頒辦嘅，四圍蝦人嘅咁樣。咁跟住之後咧，老師出咗去，咁然之後你搣人啦，咁然之後就老師要告發呢個小朋友咁樣乜咁樣。哎呀，我冇啊，老師我真係冇啊，咁樣。嗱、即係你個頒獎咁樣嘅時候，咁人哋唔得，我要投票揾選個頒獎。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去到個頒獎已經喺度，頒獎做嘢即係又勤力啊，又對學生好啊。咁跟住你， 唔会有意义、 你冇做功课，咁跟住人哋就唔紧要啦。我做班长嘅，我俾你抄啦，咁样样。嗱，咁但系咧，你下次要记住做好喎，咁样样。嗱，我知你唔识，唔紧要，我可以帮你补习啦，咁样样。 系 啊，咁跟住系啊，咁跟住之后咧，即系有个小朋友唔觉意，即系做错嘢嘅，个班长夹起身，咁跟住 Miss 系我做嘅，咁样样。嗱，如果你个班长有呢个班长，啲人会唔会话我要选多个班长啊？梗系唔会啦。 明白。 因为你本身已经有一个好嘅班长，咁所以其实真系做领袖都系咁样啫嘛。咁所以即係其實好啦，而家人大三落閘嘅 ，OK， 即係香港冇可能係可以自己民主噶啦咁樣。咁但係香港政府佢自己都係可以，即係 within 佢自己香港政府裏邊嗰個即係政策同埋能力裏邊咧，都係可以做到好多嘢，係可以幫助到即係人民嘅咁樣嚇。即係例如嘅即係我求其 up 一個，即係佢求其開個區咁樣，即係你唔好起咁多啲豪宅啦咁樣。你喺嗰度咧就開個超大嘅 shopping centre， 將所有 LV 嗰啲冚棒搬曬去嗰度，咁所有大量人堆曬去嗰度，咁跟住你咪唔會影響人哋日出入啊，即係街上咪冇咁多拖劫啊咁樣咯。住屋嘅你起高啲啊，即係你填多啲海啊，咩都好，即係你做啲嘢嚟到表示俾人睇，你係真係起公屋嘅咁樣，你唔係起一層公屋咁樣起十層，即係私人 樓嘅，即係你唔好做啲咁嘅行為咁咪得咯。其實就，所以其實呢件事係有得救嘅，亦都未必係需要話民主嘅。其實就，咁、但係個政府係唔會咁樣做，因為呢個一個咁樣樣嘅政府。 咁所以係咯，我唔知道今次我都好想知道今次可以點樣收貨咯。但係我希望一個好結果咯。 係啦，好咁就拭目以待啦。咁呢個就咁，但係呢一個節目咧係三個星期之後先播，咁所以即、就、係、是、 已經有結果啦。 我唔知道有結果啦，又唔知道耶穌翻咗嚟未啦，各樣咁樣都唔知道出唔出到街啦。咁但係喂，你計劃咧下次幾時翻嚟處理啊？咁 唔知啊，希望下年啦、 啊。啊，呢、這個冇腳嘅雀仔，你可能係即係你可能下次喺冰島啊咁樣。 我都想，我冰島我話俾你聽。 OK， 又或者即係、就是、你會唔會考慮翻嚟做嘢咧？咁 我想㗎。有功的请联络世聪。 好，那我直接会、交给 Cheryl。 好啊， 但我这里香港听众多，如果香港朋友有功的有没有兴趣 去香港做啊？唉，都可以考虑一下的。 真的没兴趣啊。好，我们下个星期再见。不知道何时再见你了，希望可以、即下次来雪梨就、喝茶和再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如果这个节目仍然存在，因为我们呢个节目在 My Radio 的，就是郁郁文台的样子，所以、即还存不存在呢、就好，拜拜 拜拜。 澳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ANZ Canton.com